涉污散乱污企业、被投诉举报企业等单位开展检查。下一步呢，环保部门将进一步提升水环境执法以及监管工作的精准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削弱光照，气温比前几天回落，高温天气暂时缓解。受冷空气影响，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是降雨分布不均，局地降雨较明显，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开车的朋友，请您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行人外出，请携带雨具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今天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300的明朝那些事儿，他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他将数量众多的建筑巧妙地安置于地下，他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中国持续5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他就是明1300。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1300里的明朝事儿。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明1300的陪葬墓共有8座，其中7座妃子太子墓，1座太监墓，这位太监是谁呢？ A. 王承恩， B. 魏忠贤， C. 冯宝。 今天呢，城市文化范儿来到了周五，我们的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您解读1300里的文化密码。那么我们出的这道题呢，是1300的陪葬墓有8座，其中7座妃子墓，7座是妃子或者是太子墓，1座太监墓。那么这位太监是谁呢？是王承恩，是魏忠贤，还是冯宝呢？哎，您知道答案吗？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去故宫看文物，是不是经常会趴在玻璃上垫着脚向里头看呢？2016年至今，故宫博物院先后将养心殿送到了北京首都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对养心殿进行了原状复原。山东博物馆2018年暑期重磅大展《中正人和走进养心殿展》将于7月3号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将在现代化的展厅中，以场景复原再现的展陈方式，将养心殿展陈在公众面前。大家和养心殿不再是隔窗相望了，将有机会近距离的欣赏文物，捕捉生活在历史另一端的封建帝王们在养心殿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宝天天见这句广告语，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得。最近大宝 SOD 蜜最早的厂房所在地北京三鹿厂，位于东城区永生巷4号的厂区，正式由首创集团接手，将变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园区永园。 已经更名为永源的永生巷四号院即将于下个月动工改造。这是一座四面围合的独立院落，内含一栋五层楼、两栋三层楼、一栋两层楼，总的建筑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下大雨除了能让空气更清新更湿润，居然还能让文物重见天日。伊拉克当局宣布，巴比伦省最近降下了倾盆大雨，这场大雨冲刷出当地了波尔西帕考古遗址的75件文物。当地的考古官员称，这些文物包含了赤陶器、古钱币、金属器物等，可以追溯至安息帝国，也就是公元前247年至公元224年，但是具体的年代还需要进行鉴定。来关注拍卖方面，中国嘉德2018春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最近在嘉德艺术中心举锤，本场一共149件精品上拍，其中胡适的长世集以1000万元落锤加佣金，最终1150万元成交，超低估价7倍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长世集第二编的初稿本，由胡适墨笔所书，另有红笔修改补充。上海嘉禾2018春拍这个周末两天会举行明清意韵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专场，集萃了18件不同种类风格的绘画作品，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在使用各种 APP 的时候注意过这些 APP 的注销方便程度吗？最近呢，有记者对微信、微博、支付宝等35款 APP 进行了能否注销账户的测试，结果发现摩拜、饿了么等21款 APP 应用里头是没有注销选项的。快手、花椒直播等 APP 的注销需要用户提供手持身份证照片等多种证明，而拼多多和 QQ 的用户账户是无法主动注销。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已经是一个社会现象，腾讯公司官方发布公告说，经过一年的多轮调研和测试之后，最近推出了一项未成年人游戏消费提醒的新服务，覆盖王者荣耀、英雄联盟、 QQ 飞车手游等多款产品。最近这个服务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当一个 QQ 登录的账号在腾讯旗下游戏的单日消费累计达到500元或以上，对于其中疑似未成年人消费的，客服团队将尝试主动联系相关支付账户的所有人进行提醒和确认。虽然中国队缺席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但中国人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热情领先于各国。最近2018世界杯俄罗斯旅游消费报告发布，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预计有10万名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观赛，在各国赴俄游客中位列前三，预计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受中国游客欢迎的俄罗斯十大热门景点包括红场、东宫、克里姆林宫、卢日尼基体育场、夏宫、叶卡捷琳娜堡、滴血大教堂、贝加尔湖、莫斯科地铁、胜利广场等等。其中世界杯开幕式和决赛的举办地卢日尼基体育场名列第四。中高收入群体的海外就医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显示，仅2017年中国到海外就医的人数已突破60万人次，其中80%是癌症患者。有市场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海外医疗市场潜力有可能超过几百亿美元。不过呢，国内专家表示，得了癌症到国外治疗其实呢也是有误区的，像食管癌、鼻咽癌、肝癌等等，这些肿瘤在欧美国家比较少见，国外医生的临床经验远远不及国内医生丰富。不过呢，在新药的研发方面，我国的确和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眼看又到了毕业季，不少人选择去境外的海岛上放松几天。也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吃完了海鲜，留下一些漂亮的贝壳做纪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很可能触犯了法律。 不久前，厦门海关在一名入境中国籍旅客的行李内查获了三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磲，也提醒广大出境游的旅客，赴海岛游玩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要随意带走当地的贝壳或珊瑚、海星等海洋生物。除了入境的时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之外，携带部分海洋生物离境还有可能触犯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法律法规，为旅途徒增风险。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月30号，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的通州至大兴段将具备通车条件，这意味着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将实现闭合成环，形成闭环的通行线路。目前呢，通州至大兴段的高速公路已经基本完工，已经铺好了沥青，正在进行标牌标志等收尾工作。首都环线高速公路与京沪、京津、京沈互通枢纽，建成后将把承德、兴隆、三河、香河、廊坊、固安、涿州、涿鹿、张家口、崇礼、沽源、枫林等城市一一串联起来。7月1号，铁路部门的暑运将会正式开始了。在为期62天的暑运当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100万人次。西站地区通过洛克区的改造与公交地铁等部门协调，增开车次等方式来保障暑运期间的大客流出行。今年的暑运从7月1号到8月31号，在这一期间，北京西站预计将发送旅客1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2%。今后小区居民在投票选举业委会就不用到现场投票了。市住建委发布消息称，已经完成了手机端投票系统的北京业主 APP 的开发，并已经在朝阳区的上京家园启动试点了。北京业主 APP 的功能包括投票表决、评价物业、投诉报修以及通知公告等等。持续了20天之久的618年终电商促销刚刚过去，北京市工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这段时间物流量大，快递送货会有延迟，消费者要注意跟踪物流信息。对于较慢的订单，注意申请延期付款。发现货物有破损或不符时，要留存好交易凭证以及包装等，并及时联系商家或平台申请售后。如果长时间没有发货，要及时和商家沟通，并留存好凭证以备后续维权。来关注新的电影《超人总动员2》今天上映。这部由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动画冒险电影，故事是紧接着第一部，讲述了超能先生成为了专职奶爸，弹力女超人来拯救世界，一家人开始面对着生活重心的转变。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反派出现了，超人一家一边兼顾生活，一边联合酷冰侠阻止一个危险阴谋的故事。日本喜剧电影《生存家族》也是今天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某天全世界忽然停电，一切用电的工具都不能使用。在这样的环境中，铃木一家为了生存而奋斗并重拾亲情的故事。这部电影之前在日本上映的时候获得了很不错的口碑。舞台剧方面，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话剧立秋将在国话剧场上演到24号。大型多场景历史话剧《立秋》是我国著名话剧艺术家、国家话剧院的著名导演陈荣的绝笔之作，深刻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业变革。这部剧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山西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最终由盛而衰的故事。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 D 组第二轮，阿根廷0-3不敌克罗地亚，两战过后仅积一分，克罗地亚连胜已经出现了，而积一分的阿根廷出现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不能错过的看点。在晚上的八点，巴西和哥斯达黎加这两支南美球队会展开较量，巴西能否展现足球王国应有的实力值得关注。而在晚上的十一点是尼日利亚对阵冰岛的比赛，本届大赛非洲雄鹰尼日利亚状态不佳，冰岛有机会趁虚而入取得胜利。而在凌晨两点的比赛中，是塞尔维亚和瑞士两支球队捉对厮杀，两队实力相近，都是欧洲劲旅，预测会是一场硬仗。随着世界杯的火热，这生活中世界杯的各种话题也是传播开来，相信有不少朋友听说或者在朋友圈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儿：和世界排名第三的球队1-1战平的欧洲新秀冰岛，他们的门将是个导演，他们的教练是个牙医，他们全队几乎都有其他的工作，甚至说这就是一支兼职球队或者说业余球队，这个完全是一个谣言。在这类谣言中啊，有一部分那可是有鼻子有眼儿。比如说描述冰岛队的门将哈尔多松，说他是冰岛国内有名气的导演，还亲自拍摄了可口可乐公司投资的冰岛队的世界杯宣传片，世界杯来了就来踢球了。还有描述冰岛队其他球员的，说有一名球员是盐场工人，还配了人家近期在工厂里干活的工作照，这个真的是感觉很真实啊。还有很多等等等等，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就拿这个冰岛的门将哈尔多松来说，他从小就是练习足球，打的就是门将的位置，立志走上职业球员道路。后来呢，是遭遇了肩膀脱臼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导致他的肩膀啊，在剧烈运动时仍有脱臼的风险，一时间是放弃了职业球员道路。于是刻苦学习，并且成为了一位导演。哎，运气还不错，给国内的大牌歌手拍了 MV， 在国内也是攒起了一些名气。但毕竟这导演啊，不是自己最钟爱的东西，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最后还是决定重新开展职业化训练，回到赛场。也确实是因为天赋出众啊，入选了国家队，参加了世界杯。当然了，这可口可乐也知道他会当导演，又是国家队球员，那自然就找他去拍了宣传片。但导演工作这一事项啊，是早已彻底的远离了他的生活。那说有球员是盐场工人，这位就更过分了。这所谓的这个盐场工作照啊，是来源于这个球员个人的宣传片。那这位球员为什么是去盐场工作呢？是为了锻炼自己头脑的专注度，也就是说啊，和我们去跑跑步、健健身、下下棋那是一样的。总的来说，这支冰岛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兼职身份或者业余身份。世界杯是全民的娱乐狂欢，但这高兴之余，大家也要记得明辨真假。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聊到这儿，我是子昂，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300里的明朝那些事儿，他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它将数量众多的建筑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中国持续5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它就是明1300。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1300里的明朝事儿。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明1300的陪葬墓共有8座，其中7座妃子太子墓，1座太监墓，这位太监是谁呢？ A. 王承恩， B. 魏忠贤， C. 冯宝。 来，朋友们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道题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继续博物馆有范儿逛的系列节目。北京的明1300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那么这里有什么看点，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进1300。 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的会长胡汉生。胡先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喜欢您、还有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位嘉宾，十三陵文保部的副部长魏红。魏部长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前一次呢是在讲这个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的时候哈，来说过，那个时候呢更多的是讲到这个可能是明代的这个北京城的东西。 对， 那么还有十三陵里头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哈，所以今天我们具体的请二位来带大家在电波当中逛一逛十三陵。那么这个之前呢也说过哈，明朝其实是16位皇帝，但是只有13位葬在了这里。埋葬在这里的第一位是永乐皇帝，是吧？ 对，永乐皇帝、 因为他曾经封王在燕国，所以后来又把这个都城迁到了北京，是吧？ 对，因为这个永乐皇帝啊，他封为燕王，他的封地就在北京这儿所以最后他的陵寝也建在北京附近了。 主要还是因为他后来把都城也迁到这儿来了、是吧？那时候胡先生也跟我们大概说了一下、您再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最主要原因啊是因为永乐皇帝篡权得地之后，那么他就想迁都北京。既然都迁陵也迁，因为古时候啊他这陵寝的建设都要跟都城距离很近。这样一个是保证安全，在于皇帝谒陵也方便，国家对陵寝的管理呢也更得力，所以呢他想迁都北京了，那么陵寝呢也就随着应该建在北京这儿，他不能再建南京了。 他呢是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所以他葬在了这儿。那么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是葬在了南京。 对对。 那么还有两位皇帝呢，我们刚才说了一共16位皇帝，明代有13位葬在这儿。那么明太祖朱元璋是葬在了南京，那还有两位皇上在哪儿呢？ 还有一个就是建文皇帝建文皇帝因为是他被永乐皇帝给他推翻了，他最后呢不知所终有的时候从南京宫殿那个排水沟逃出去了，然后呢出家当了和尚，云游四方。那么也有的呢说他散落到民间了，说法不一，这是应该说是千古难解之案了， 谜题了， 谁也说不清楚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他已经就是朱棣的军队进了皇宫，进了南京城之后皇宫起火，然后建文皇帝他就是自焚而死，烧死了， 所以就连尸首都没找到。 那个有你像那个长陵有个神功圣德碑，那个碑文上就是那是明仁宗朱高炽，也就是永乐皇帝儿子给写的碑文，他里边就说当时那个皇宫起火之后那个建文帝烧死了，然后永乐皇帝呢还趴在建文皇帝的尸体上还哭，说你这傻孩子呀为什么就死了呢？而且说是敬错领土给他安葬了。但实际上呢他这是一种文史之说，也就是实际现在谁能找着建文皇帝的陵墓啊？就说明朝时候建的没有，所以他这个碑文里边呢他也是有很多就是虚构啊的成分， 或者是说根据这个民间流传的一些说法。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皇帝没埋在十三陵，那就是景泰皇帝景泰皇帝因为他的哥哥呢明英宗朱祁镇他在正统14年时候被蒙古的瓦剌部俘虏了，俘虏之后呢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呢而且当时正处在危难时期，于谦说得好，说是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你说弄一个英宗的儿子，假如说那阵刚还是小孩呢，他当皇上肯定镇不住这国家他没法领导，必须得有年长一点，所以他的弟弟景泰皇帝就当皇上了。景泰皇帝其实在当皇上时候他曾经在十三陵修了自己的陵墓，就是现在的庆陵。当时不但说是陵墓修好了，享殿修好了，而且景泰皇帝的皇后杭氏都埋进去了。那么后来因为他的哥哥英宗复辟了，又当上皇上了，景泰皇帝他就不是皇上了，他又变成给废为成王了。那么作为一个王爷，他不是皇上了，所以他死之后呢， 就没安葬在十三陵， 嗯， 安葬在就是现在那个京西的金山，古时候叫金山，就是现在玉泉山的后边，颐和园的后边那哈， 嗯， 那么他在十三陵里边营建的景泰皇帝那陵呢， 嗯， 就被毁了， 嗯啊，所以说这二位就没有葬入十三陵， 对对对对 啊。刚才呢，这个胡先生说到这个于谦， 嗯， 可能有的朋友一听会一机灵哈，因为现在有一位相声演员也叫这名字，得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这位相声演员， 不是这于谦， 是明朝的一位名臣啊， 名臣，最后做到兵部尚书， 嗯 啊，他是保卫北京城的功臣， 嗯，没错，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胡先生接着说。 对对对，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十三陵呢，里面除了葬着这个十三位皇帝之外，所以叫十三陵嘛，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陪葬的墓，有七座妃子和太子墓，是吧？ 有妃子、太子，对， 哎， 另外还有一个太监墓。 哎，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一共有这个妃子和太子的墓是 啊，是这么分布的？ 对， 最早的妃子墓就是两座， 嗯， 一座叫东景，一座叫西景， 嗯， 这东西二景啊，它是永乐皇帝的妃子的坟墓，过去有一种传说，就是甚至一些文献这么记载。你比如说，清代的顾炎武《承蒙山水记》，梁奋的《地陵图说》，他都说认为这个东西二景啊，是永乐皇帝他的陪葬，他的就是殉葬妃子，的墓葬， 嗯， 那实际上不是，因为他按照文献记载啊，永乐皇帝生前。有一些妃子当时迁都以后了，有的妃子就去世了。 嗯， 去世之后，文献明显记载说是，开矿，就是他给他建造墓葬。 嗯， 那么应该东西二景啊，就是永乐皇帝，他生前的两个妃子。 嗯， 据咱们，对我们对据我们就是对史料的研究上看啊， 嗯， 应该一个是他的贵妃王氏。另外还有一个贤妃于氏， 就是 这 两位妃子，就是 两个妃子的墓葬 是自己这个因病或者其他原因去世的， 去世 不是殉葬的 啊，不是殉葬， 哦， 殉葬呢，它应该是就是文献记载叫从葬，就是明惠典记载，从葬就是跟随着皇帝葬进去，那应该就是在底宫里边 哦，就不应该是单奔的有这个灵柩， 对对对， 啊，这是两位妃子的东西二景的， 对对对，那么这是永乐皇帝，另外还有就是。一个万贵妃坟，那万贵妃坟呢？她是明宪宗朱见深的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 嗯， 那么这个妃子据文献记载说，她比明宪宗大17岁。 对，有说她是他的奶妈是吗？ 也不还不是他，反正不是他奶妈，她就是他非常宠爱的妃子。她小时候啊， 有各种 就进宫之后，她就哄着这个宪宗 啊 啊等。他哄着，等于是他的保姆吧，他哄着他，最后呢也产生感情了，那么最后呢就封为这个贵妃，最后成皇贵妃，那么后来那个万贵妃去世了，去世之后，这宪宗皇帝说，说万氏已经走了，那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不久。这宪宗皇帝就去世了。 哎呦，这么用情专一 啊！他还用情很专一的， 嗯， 对。 啊，所以 这是一个，还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本来是，嘉靖皇帝的，他的皇后的陵叫道陵，埋的是嘉靖皇帝的原配皇后孝洁陈氏，那么后来嘉靖皇帝死之后呢，去世之后呢，他葬在永陵，这孝洁皇后也就从那个里边迁出来，也葬永陵了，后来就空了，空了之后呢，后来埋了。嘉靖皇帝的三个妃子沈氏、温氏、卢氏，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说好吗？ 好， 因为还有太子以及这个太监的这个哈，皇太子以及太监的，大家也非常的好奇。好了，那么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场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

这个太监就是崇祯皇帝的心腹王承恩。王承恩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深得崇祯皇帝信任。在李自成攻破京城之际，崇祯皇帝在王承恩的陪伴下自缢于眉山上的老槐树上，王承恩也吊死在旁边的海棠树上。清兵入关后，为了收买人心，顺治帝把王承恩葬在明思陵外，意在让其守护皇陵，甚至为他立碑，并且亲自为王承恩撰写碑文。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明十三陵中除了定陵外，还有两个陵寝也是开放景点，其他陵墓一直未向公众开放，下面哪个陵寝是从未开放的呢？ A. 长陵， B. 昭陵， C. 德陵。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那么陪葬的太监墓呢是王承恩，应该是正确答案 A。 像明妃经啊、月双飞啊、渔阳啊、市口啊、田耕啊、小飞侠啊、 CC 啊，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各位朋友。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十三陵里头哪个陵寝是从未开放过的呢？长陵、昭陵还是德陵？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明十三陵，也是北京的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的会长胡汉生，以及十三陵文保部的副部长魏红。那么刚才呢，跟胡先生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明代为什么十三陵是葬着十三位皇上哈，那么其中呢还有八个陪葬的墓，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七个是妃子以及太子的墓，还有一个太监墓。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妃子的墓已经说了四座了哈，胡先生。 对，那么再接着说。 每个人都有很奇特的故事应该是。 那么嘉靖皇帝他这个道陵，他这原来是皇后的陵，后来成了妃子陵。那么嘉靖皇帝他这个道陵的边上还有一座嘉靖皇帝的妃子墓，那就是郑贤妃的墓。这郑贤峰的妃啊，他生前不是妃子，是嫔。嫔呢是比妃子低级的。 是级别不够呀。 后来他去世之后呢，嘉靖皇帝就给他追谥为贤妃，原来是贤嫔，追谥为贤妃。那么他这个墓葬呢，就在道陵的边上。另外道陵的边上还有一座嘉靖皇帝的妃子太子墓。那么这座墓葬呢，距离它是在就是贤嫔墓、贤妃墓和这道陵之间，离道陵很近，也就是一墙之隔。那么这个墓葬里边埋葬着嘉靖皇帝四个妃子、两个太子。这个四个妃子、 这是个大墓啊， 是一个大墓。它那个里边是有五个坟头。所以是当时老百姓不知道，管它叫五子坟。以为五个坟头那一定就是五个埋葬五个人了。而且说是嘉靖皇帝的五个儿子。这其实是一种就是老百姓不明白啊，是一种误解。那么里边真正埋葬的是谁呢？他这五坟头啊，中间应该是埋葬着嘉靖皇帝的皇贵妃严氏，还有一个王氏。这两个人呢，都是皇贵妃。皇贵妃是身份仅次于皇后的，地位很高。而且这两个人呢，他都一人生一个太子。 啊， 一个是庄敬太子，一个是哀冲太子。 嗯， 那么这两个太子原来死的时候啊，他本来没埋在十三陵，是埋在京西的金山。 嗯， 后来因为这两个皇贵妃去世了，嘉靖皇帝就说冲幼儿随母，冲幼儿就是小孩呢，他还没成年呢，应该随着母亲安葬。 嗯， 所以呢，就在他母亲这个中间这个墓葬两边又开一个各开一个小墓葬。 哦， 这两个小墓一个是葬哀冲太子，一个是庄敬太子。 这两个太子都是幼年就去世了。 对对对，一个是就是也就是刚那么一两岁，还有一个活到14岁了，但是因为还是有病，死了。 哎呦， 那么这两个墓葬呢也各有一个分堆，这就三个分堆了。还有另外一个是嘉靖皇帝的妃子是马氏，一个是杨氏，这两个墓葬也是各有一个分堆，所以里边是五个分堆。 哦， 老百姓不知道就管那叫五子分，实际上是四妃二太子分。 嚯， 这嘉靖皇帝这三座墓葬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道陵啊里边是有享殿的，原来建。这享殿里边，享殿我们都知道是搞祭祀活动以及供奉是牌位的地儿。但是那个正规那个正贤妃和这四妃二太子坟他都没有享殿的设置。为什么没有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嘉靖皇帝的原配皇后孝接皇后是以辅葬的性质，就是他挨着这皇后边上埋葬。他从属于这家那个皇后的陵墓，所以他们的牌位就是神主都安放在这个道陵的享殿里边了，所以那两个妃子坟呢，他就没有必要再设置享殿了。这是嘉靖皇帝的三个。另外还有一座妃子坟，那就是万历皇帝的，万历皇帝的二里刘州，还有郑贵妃坟，郑贵妃这么五个妃子的墓葬。过去就是文献因为记载的比较含糊，后来的史学家啊，就搞历史的，也有一定的误解，认为啊，说那个郑贵妃郑贤妃那个坟啊，它是二里刘州的坟，认为是那个所说的葬在银山银泉山，也叫银雀山，那个墓葬呢就是郑贵妃的坟，实际这是错的。后来因为我也查一些史料，这实录啊就清楚记载，说那个因为那个郑贵妃啊是万历皇帝很宠爱的妃子，她是崇祯年间才死的。但是二里呢就是也是皇贵妃了，这李氏呢他们死时候呢是嘉靖皇帝还活着呢，不是嘉靖皇帝啊，说错了，万历皇帝还活着时候。万历皇帝曾经啊有一想法，那个刚才讲那皇贵妃李氏原来是敬妃，他认为说敬妃啊说伺候自己很好，而且给自己也生儿子了，说就是让他葬在地下宫殿的右陪殿。文献记载叫住葬玄宫右穴，玄宫右穴实际是右陪殿，但后来大臣们都说这不合适，说这个咱们以前啊妃子啊都是另起坟墓，说因为皇帝的陵啊他那个生气不能轻有洞穴，洞穴就是皇帝的陵啊，说你频繁的打开里边那生气就泄掉了，这泄掉对风水对这个皇家不利，所以要求啊说还是说在这个道陵附近选个地儿，然后安葬为好。这样的话呢，这个两位李氏啊，就当然有先有后了，就都安葬在这个叫银泉山，就是道陵附近的那个山前头了。后来又有万历皇帝的刘氏，那个周氏葬进去了。郑贵妃呢是崇祯年间葬进去了，其中那昭妃刘氏是清朝葬进去的，因为他那是明朝灭亡了，但是这妃子还没死呢，最后清朝时候葬进去了，所以这是七座妃子坟呢，就是这个顺序。当然说太监那个王承恩，那是清朝顺治二年才葬进去的，因为他考虑说他是随着崇祯皇帝上吊死的， 自缢身亡，啊，他是有一种忠君的这种行为。那个清朝皇帝他也是提倡忠君呢，这样对他的王朝有利啊。 嗯， 所以这陵区里边就形成了这个七座妃子墓和一座太监墓。 嗯，这说的是十三陵里的陪葬。 对， 这一共是八座墓。那么十三陵里头到底是哪十三座陵，有哪十三位皇帝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逐一的把这名字给说一下吧，胡先生。 嗯、好，第一座陵墓啊，那就是永乐皇帝， 嗯， 明成祖朱棣的长陵。 嗯， 然后他的右边，啊，右边是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 嗯， 他的孙子啊，就是明宣宗啊朱瞻基的陵在，在长陵的东边， 嗯， 也就是左侧，称为景陵。 嗯， 那么。那个朱瞻基的儿子啊，就是明英宗啊，正统皇帝，他的陵墓叫玉陵，啊，是在就是献陵的西边， 嗯， 啊，叫石门山， 嗯， 献陵那个陵后的山呢，叫黄山寺一岭，景陵那个呢叫黑山， 嗯， 啊，那么英宗他的儿子， 嗯， 啊，就是明宪宗，他的茂陵呢。是在宝山，也叫聚宝山。 嗯， 然后这个明宪宗他的儿子是明孝宗。 嗯， 朱佑樘，朱佑樘的陵叫泰陵。 嗯， 是在茂陵的西边，叫笔架山。 嗯， 然后这个孝宗的儿子啊，就是明武宗。 嗯， 明武宗朱厚照他的陵呢，是在金陵。是在泰陵的南边。 嗯， 下一个呢？ 这叫康陵啊。 啊，叫康陵。 嗯， 那么下一个陵是永陵，永陵呢是嘉靖皇帝， 嗯， 明世宗朱厚熜的陵，他呢，是明武宗的堂弟，啊，亲叔伯弟弟，因为那个明武宗没有儿子， 嗯， 当时采用了这个兄终弟及， 嗯， 这个祖训， 嗯， 然后他继承皇位了， 嗯， 嘉靖皇帝的儿子就是隆庆皇帝， 嗯， 明穆宗朱载垕， 嗯， 啊，他在昭陵是大玉山， 嗯， 朱载垕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明神宗， 嗯， 啊，那朱翊钧，他就是这是开放陵寝了， 嗯， 他在这个大玉山， 嗯， 古时候叫本来叫小玉山， 嗯， 因为后来。这个皇帝说小是不好，不是， 嗯， 还得规模大一点， 就叫大 也改成大玉山，就跟他爸爸那陵那后的山是一样了。 啊，这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定陵。 啊，还有一个就是定陵啊， 嗯， 定陵，就是朱翊钧的儿子， 嗯， 是朱常洛， 嗯， 他的陵呢，叫庆陵， 嗯， 他那地儿呢是黄山寺二陵， 啊， 古时候也叫景泰洼。为什么叫景泰洼？刚才讲那个， 嗯， 景泰皇帝， 嗯， 他不是那个葬京，他不是被废了吗？ 嗯， 被废葬在京西金山了。 嗯， 他在天上山过去也建过陵，不是？ 嗯， 那个但是英宗一复辟就把他陵给捣毁了， 嗯， 捣毁了成一片废墟，所以叫景泰洼。 哦， 那么后来光宗他的那个。陵墓就建在那儿。过去有一种说法， 嗯， 说是他就直接用了景泰皇帝的那个地宫，这是错的， 嗯， 啊，实际上他是把那地宫整个捣毁了，当时， 嗯， 捣毁之后他重新建的，而且又重新在那附近啊那位置又有所改变， 嗯， 啊，大体还是那地儿，但是位置又稍有改变。 嗯， 那么朱常洛的儿子啊， 嗯， 就是明熹宗，朱由校啊，朱由校。天启皇帝，天启 表现的也比较， 就说他好木匠活那个啊，魏忠贤乱政那皇帝，啊，他是葬在了谭玉陵， 嗯， 就是在永陵的东边， 嗯， 啊，这叫德陵， 嗯， 然后最后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这个他是司陵， 嗯， 我们知道崇祯皇帝啊，他是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啊推翻了的， 嗯。 那么他死之后呢，是谁安葬呢？是当时李自成，就是大顺政权， 嗯， 大顺政权也有他也有地方官，不是， 嗯， 叫那个顺也有顺天府的官，当时顺天府的官员啊，奉这个李自成的命令，就把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周氏就安葬在，就是 纯正皇帝生前的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田贵妃那墓葬里边了。因为纯正皇帝生前他没建陵，明朝这皇帝啊大多数都是生前没建陵， 嗯， 只有什么就是嘉靖皇帝、神宗皇帝和这个永乐皇帝是生前建的，嗯，其他都是死后建的。纯正皇帝也曾经想生前建陵里的， 嗯， 文献记载说他曾经在这个天佑山这儿选半天没有好地儿了， 嗯， 没有好地儿，后来呢，人家给他选了，说就是现在清东陵那地儿， 嗯， 当时叫丰台岭， 嗯， 选完之后呢，但是说认为说是，有吉地无吉时啊，虽然这地儿很吉利，按着风水，但是没有见到这个陵墓的吉时， 哦， 这吉时在甲申之后， 嗯， 这甲申呢就是公元1644年，就是春申17年， 嗯， 明朝就灭亡了， 嗯， 所以被清朝用上了， 嗯， 就是现在的清东陵， 嗯， 所以这个思陵呢， 嗯， 它是一个妃子墓，原来是田贵妃墓葬，它背后的山呢叫鹿马山， 嗯， 啊，也叫锦壁山，这文献记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地儿。 嗯，所以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十三陵。 十三陵，长陵、县陵，嗯， 而且这个刚才这四陵，刚才讲啊，它已经不是明朝的，虽然地下宫殿是明朝的， 嗯， 但是地面建筑是清朝时候给修的。 嗯。好，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十三陵：长陵、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以及这个思陵哈。 对。 建造的时间其实也挺长的，1409年开始， 对， 建造了1645年是吧？ 对对对。 啊，整个陵区有40平方公里。 它陵区的面积是这样，这个里边平原这地方啊，大约是40平方公里。 嗯。 但如果以山脊，以周围的山脊为界， 嗯， 应该是80平方公里。但如果把这整个山都算上， 哦， 山区都算上， 嗯， 那差不多将近100多平方公里了。 所以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哈。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十三陵里的明朝那些事儿，他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他将数量众多的建筑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它就是明十三陵。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十三陵里的明朝事儿。来看第二道题，明十三陵中除了定陵外，还有两个陵寝也是开放景点，其他陵墓一直未向公众开放，下面哪个陵寝是从未开放的呢？ A. 长陵，B. 昭陵， C. 德陵。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的会长胡汉生以及十三陵文保部的副部长魏红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走进明十三陵。那么刚才呢，这个胡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三陵哈，它的这个来龙去脉，还有哪些陵寝在这里哈，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了。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去十三陵参观的话，刚才胡先生也说了，有些陵寝是并没有开放的。那么魏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哪些陵寝是开放的呢？ 好的，目前呢，十三陵对外开放的景点呢有四处，分别呢是长陵、昭陵、定陵，还有神道。 嗯， 长陵呢，这是十三陵中的首陵，它呢是十三陵中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呢，结构是最完整，而且呢，也是建筑面积最大的这么一座陵寝。 嗯， 它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永乐皇帝朱棣还有皇后徐氏的合葬墓。 嗯， 到长陵参观， 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哈。 啊，对对对， 嗯， 是到长陵参观呢，我们的这个看点主要是金丝楠木的这个陵恩殿。 嗯， 然后第二处对外开放的就是明昭陵。这个昭陵呢，它位于咱们这个十三陵这个它的这个区域当中，是在大屿山的东麓。这是明朝的第十二帝穆宗朱载垕和他的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它也是目前呢十三陵中唯一按原貌大规模修葺的这么一座皇陵。 嗯， 第三座对外开放的就是明定陵。 定陵呢是埋葬的神宗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它也位于呢大屿山东麓。现在呢我们去定陵参观主要看的呢就是地下宫殿还有出土文物。 嗯，地宫哈。 对。 嗯， 最后一处对外开放的就是神路。 嗯， 这个神路呢最初修建的时候呢是为长陵营建的，但是因为呢各陵祭祀都从此经过，所以呢它就成为了十三陵的总神路。 嗯， 我们去这个神路参观主要看的是石像生，也就是我们百姓老百姓说的这个石人石马。 嗯， 它再现的就是当年的这个帝后生前的这个仪仗还有呢文武百官。 嗯，网友清河说了，我曾经带来北京旅游的亲戚去过十三陵，觉得开放的地方不是很多。刚才通过魏部长介绍，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只有四处是开放的哈，说有点遗憾不能看。为什么现在陵寝不能都对外开放呢？其实是因为所有的陵寝没有都进行考古挖掘，是吧，胡先生？ 对，现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只有定陵。 嗯， 那么那些未开放陵寝呢？所以没开放。它是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嗯， 因为如果你开放，国家是有很多的要求的。 嗯， 你得满足这个文物保护的需要，另外还得满足游人的旅游的需求。 嗯， 那么得每个陵你要都需要修建停车场、厕所一套的服务设施。 嗯， 那么这些条件现在都不完善。 嗯，还有就是 现在 限于技术手段是吧？ 对对对， 有的也不见得都能够 对 挖掘哈。 对， 刚才您说了，实际上只有定陵通过有大规模的挖掘，但是刚才说了长陵这些不是也开放了吗？ 开放了，它是作为景点开放。 嗯， 地下宫殿并没有发掘。 哦，所以大家只能看到一处地宫。 啊，对对对， 是吧？哎，问一下这个魏部长吧，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对地下文物的保护也其实也是很重要，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对外开放，是吧？ 对， 嗯 嗯，我所在的这个文保部呢，负责的是定陵地下宫殿的出土文物以及居庸关博物馆的这个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这个定陵地下宫殿呢，出土的文物是种类繁多的， 嗯， 而且呢，它的不同的类型和材质的这个文物呢，分类也非常这个细致， 嗯， 这样的话呢，这些文物的这个保管，它就需要不同的这个条件，比如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文物库房呢，是建于上世纪的60年代， 嗯， 它呢就是没有恒湿恒温的条件，并且呢，这个存放面积呢也很小。这样的话，十三陵特区呢就在2009年呢动工营建了现在新的这个文物库房。这个库房呢，它能保证这个恒湿恒温，而且呢使各类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金银器啊、丝织啊，都分类存放。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文物库房在同类博物馆当中呢也算是佼佼者。 嗯。网友冰糖说，我小时候看电影啊，说只要进到陵墓里，看的电影里头演的，进到陵墓里有各种暗器，防止被盗墓。想问一下十三陵里头是不是这样的，胡先生？ 是没，实际是没有的。文献记载确实古代时候有过防盗的这种设施。你比如说汉书里边啊，就记载说汉朝的墓葬有伏火。 嗯， 另外秦始皇那个史记里边记载秦始皇的墓葬说里边有弩机，弩机就是弓箭啊，说近者折射之，谁要走到跟前去给他射掉。但是这都是文献记载， 有各种各样的。 盗墓笔记那个小说那当然是不可信了。咱就说从真正的文献记载，那么文献记载确实说秦始皇那个有弩机，然后汉代有的有伏火， 嗯， 但是考古发掘里边就是没有发现这种设施， 嗯， 你说伏火这没发现过。那么十三陵在定陵在发掘当中，嗯，也有过推测，说里边是不是也有这个弩机啊， 有机关， 或者有什么的翻板呐、啊，人进去就给翻掉了，到里边是大井给淹死了，会不会有这个呀？ 啊。 但是实际发掘时候呢，大家也有顾虑，比如说那金刚墙拆开之后，据他们考古发掘资料说那个拆开之后呢，人不敢进去， 那肯定 先弄那个鸡啊，那鸡给它放进去，但是那鸡呢，它是往明处走，放进之后就飞出来了，然后又想把狗放进去，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行，最后还是人进去了。 哎呦， 人进去之后呢，也拴绳子，腰上拴绳子，怕回头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今天的天气情况给您再介绍一下，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外出的话请大家要携带雨具。那么因为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34，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联络线进城方面，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的四惠东建外大街一线，南部地区的蔡胡营南路、蒲黄榆路、天坛东路、崇文门外大街一线，西部的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复兴门外大街、复式路五环到四环、阜成路一线、广安门外大街，北部城区的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十三陵里的明朝那些事儿，他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他将数量众多的建筑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它就是明十三陵。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十三陵里的明朝事儿。明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在十三陵建筑中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它是十三陵中的祖陵，也是陵区内最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景区已开放景点有长陵、定陵、昭陵、神路，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三道题，金丝楠木是中国特有的珍贵木材，木纹在阳光下呈金丝状，历来是皇家指定的专属建材，被称为皇帝木。传说中清代还有一个皇帝就偷偷盗用过明十三陵里的金丝楠木，您知道哪一位吗？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我们来先看看第二道题，大部分朋友，真的是绝大部分朋友都回答对了哈，正确答案应该是C。没有开放过的是这个德陵，在我们公布的这三个选项里头哈，长陵和昭陵都对外开放。新官体盘红十字立和与何文宇飞何家欢乐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三道题呢也很有意思，清代传说哈，清代有位皇帝盗用过明十三陵的金丝楠木，哪位皇帝用过？康熙、雍正还是乾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十三陵特区明代地陵研究会的会长胡汉生以及十三陵文保部副部长魏红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走进明十三陵。那么刚才呢，胡先生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十三陵，其实并没有像那些什么盗墓笔记啊，亦或是武打小说里头说的有很多的这种暗器来防止别人盗墓哈。那么十三陵这么多这个陵墓在这里，有被盗过吗？ 十三陵里边啊，只有一座陵曾经历史上被盗， 哦， 那就是崇祯皇帝的私陵。 嗯， 那么为什么崇祯皇帝的私陵被盗，其他陵没被盗？ 嗯， 他这里边跟就是历代的管理啊， 嗯， 有关系。 嗯， 明朝时候我们不用说了，明朝时候一个陵建成了啊，他就有设一个卫。 嗯。 一个卫所是明朝的军武编制。 嗯， 那么我们知道明朝的军武编制，一个卫所是按编制应该是5600人。 嗯， 那么文献记载长陵卫，他10000多人。 嗯， 所以编制人很多的。另外还有神弓箭啊，就是守陵太监居住的，还有慈济署。 嗯， 这些有这么多的 这个组织啊，军队啊，保护着陵寝，明代没问题。 嗯， 当然明代说没问题，也不是说一小问题没有，个别小问题也有，但是总的说还是很安全的。 嗯， 小问题，你比如说文献就记载说，那个定陵，那个孝敬皇后，她原来是葬在东井左侧的一个小妃子坟那儿。 嗯， 就是她那门钉就曾经丢过。啊，那说明那门禁丢过，说明就是小偷小盗的，可能还是有，但是那大规模的盗墓是不可能出现的。 哦， 这是明朝。 嗯， 那么清朝时候，那因为清朝它是从东北，咱们国家的少数民族满族啊进来的。 嗯， 那么满族进来之后，他统治中原，统治中原地区，那么他需要。就是一个按现在说就像统一战线似的，要搞好这民族的团结，所以呢他对明朝啊的明朝的就是汉族人的象征明朝的陵寝，他没有进行破坏。 哦，这个真是非常好 因为他而且他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呀，说我这个清朝这江山的得来啊，不是跟明朝抢过来的，不是把明朝灭了让我得的天下，我是什么呢，我是把李自成消灭了，李自成他是把明朝推翻的，我是替明朝啊报了君父之仇，所以我跟明朝是朋友，他不是敌人，所以这样的话他就顺理成章的我对明陵进行保护，所以他不但刚才那个节目里也讲了，说曾经有乾隆盗墓，那是传说，但真正来讲呢，乾隆时期确实对十三陵进行过一次规模很大的修缮，就是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二年，那次修缮呢，十三陵所有的陵都修了，但是这次修呢，因为他只是为了说能满足祭祀就得，他没有把这个陵寝按照明朝的规制修，所以确实有拆大改小的情况。 哦，这样的。 你比如说，那个景陵，什么那个县陵，还有什么庆玉陵啊，那大殿啊，都给它拆大改小了。 哦。 陵门也拆大改小了。各陵的配殿全给拆了。那个碑亭啊，碑亭那个也给拆了，改成小雨墙。但是有些地方它又给改进了，加固了。你比如明楼啊，原来是。那个砖木结构，它给改成石条发线结构，这样更结实了。另外，司陵它不但没缩小，还扩建了。原来享殿是三间，扩建成五间。陵门原来是一间，扩建成三间。所以它清朝呢，它进行修保护修缮。另外，它也设有保护机构。清朝时候设一等侯啊，一等侯就是什么呢？当时那个。康熙皇帝，他去孝陵，看完之后呢，他认为孝陵很破败，应该管起来。他说应该是找明代朱元璋的后代，给他封以侯爵，然后呢，这个让他管理这个明代陵寝。但是康熙皇帝呢，他写完这个奏折之后，写完他这个圣旨之后啊，他去世了，他也没那什么，他也没实行这事儿。后来雍正皇帝继位之后，他查阅父亲的这遗物，发现这个东西了，然后他就设置了一等侯，设置一等侯就专门管理十三陵，另外各陵还有陵户，那么看管很严，所以他清朝没有发现这个盗陵的。只有妃子坟呢，曾经有一个，就是二里刘州，郑贵妃那坟，被当时一个村民叫王珂，给盗发了，但是清朝政府整治很严厉，给他斩首，然后那头挂在大红门和昌平那个城楼那儿悬挂着，所以清朝管理很严，没有真正盗墓，后来，清朝灭亡之后呢，这个民国时期，尤其是这个。就是日伪时期，因为战乱，妃子就是司陵原来是在妃子坟基础上建的，所以他就被土匪给盗发了。 哎呦，所以司陵曾经被盗了。 司陵被盗了。另外还有一个皇帝陵差一点盗发，就是康陵。康陵也曾经，就是土匪啊，就是在那个宝顶上挖了好几个大洞，大坑，结果正好赶着下雨，把土匪给砸死了。 哎呦。 然后就是没然后他就不敢到了、 哦、 而且民国年间政府啊、 嗯、 设有护林警察所、 嗯、 带着枪巡逻、 嗯、 所以基本上也没人到、 嗯、 只有司令比较边缘那护林警察所顾不过来、 嗯、 所以就被土匪盗了、 嗯、 啊基本是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又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对建国以后那当然就保护的更到位了， 是还专门有成立这种文保部、 文保部十三陵铁血办事处都是专门管理十三陵的这个文物保护机构。 没错，所以呢，现在十三陵是可以有秩序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其中进行一些参观哈。那么这个魏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现在十三陵呢有一些出土的文物，应该是能够在定陵的博物馆看到哈。现在就总体来说还是保护，然后有一部分刚才说的那几个开放的地方是可以看的。 对， 嗯， 定陵出土了这个大量的帝后的这个随葬器物，这样的话呢，很多文物呢都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里面陈列，像这个，如果说镇馆之宝，可能就要说金棺了， 嗯， 这个金棺呢又叫金丝翼扇棺， 嗯， 它呢珍贵之处呢，并不是说它用黄金这个编制的，而是说它的工艺。 嗯， 这个金棺它的这个帽壳部分啊， 嗯， 基本上从上到下都是用细如毫发的整根金丝编成的。 嗯， 这个金丝呢，经过测量，直径仅为 0.2 毫米。 嗯， 如果在明代的时候，如果没有高超的这个技艺，是不能达到这种水平的。 嗯， 另外呢，在这个帽子的顶部呢，还有二龙戏珠作为装饰，像这个龙身啊，它龙身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它的头、脚、身体、尾部，都是呢分别焊接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龙身的鳞片就有8000多片，全部是分别独立焊接的，可以也体现出了这个明代呢高超的这个技艺水平。 嗯， 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文物，包括皇后的礼冠、凤冠。像定陵出土的凤冠呢，一共有4顶，它隶属2位皇后。 嗯， 其中呢，在定陵博物馆现在陈列的一顶3龙2凤冠上面呢，它有珍珠3426颗，宝石呢95块，重量呢重达4斤3两。这是皇后大典的时候的礼冠。 嗯， 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帝后的首饰，像定陵出土大量的首饰有248件。其中隶属万历皇帝呢就有几10件，像万历皇帝呢，他在这个首饰当中，光这个上面装饰有猫晶石的这个簪子就有14件。这个猫晶石我们大家可能都了解过哈，它是一种宝石，这个宝石中间呢它有一道这个光线可以轮转照人。据说呢在明代的时候呢，像指甲盖这么大小的猫晶石就价值1000金。我们看这些众多首饰中呢，像这些猫晶石就有14件之多，也体现了当时呢帝王的这个奢侈的程度。 嗯，现在这个定陵，您刚才说到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在定陵博物馆看到，是吧？ 对，目前呢，它长这个长陵陵恩殿内也有一部分陈列。 嗯，定陵这个地宫还可以下去看，是吗？ 啊，对，它是对外开放的。 啊，现在对外开放是定陵以及定陵地宫，然后长陵、昭陵和神路都是可以进去看外观。但是里面现在并没有挖掘，是吧？ 啊，对对，是这样的。 啊、那除了这个这个就是博物馆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你们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一些什么仪式啊，就在什么特定的节日有吗？ 啊、是有的。 嗯， 我们目前呢，就是如果您近期去参观的话呢，在重大的节假日， 嗯， 您可以在这个长陵呢看到帝王的祭祀仪式。 嗯， 它呢再现的就是万历的时期的时候，皇帝奉太后之命来要恭亲祭祀的这么一个场面。 哦、 在这个定陵呢还可以看到明代的服饰展览。 嗯， 它呢再现的就是帝王的这个不同场合、不同节令的时候的服饰，还有一些呢其他的这个官员。 嗯， 这些的 现在举行 的展示， 这个服饰展是吧？ 对，就重大节假日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 哦，那么去这个十三陵呢，可能对于我们很多北京的朋友来说，总是说带着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才会去啊，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个 比如说去的线路啊，以及开闭馆时间，未见得特别了解，魏部长给介绍一下吧。 啊，好的。如果咱们采用这个公共交通的话呢，您可以到这个德胜门公交站坐872，可以直达这个明130，它在长陵和定陵呢都分别有这个站点。 嗯。 如果自驾的话呢，您就沿着这个京藏高速，然后到130出口这个出高速，然后呢再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明130景区。 嗯，这个门票您跟大家说一下。 目前呢我们这个门票呢有这样两种方式。首先呢，如果您有这个兴趣，好比说对每一个陵墓有兴趣，想就是独自观赏的话，您可以购买这个景区的门票。另外呢，我们为了说大家系统的了解这个明130，所以呢把开放的这个301路作为这个通票， 做了个联票， 对，也是可以这样出售的。这样就是咱们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内呢，系统把这几个景区呢全部都转完走完， 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半价，是吧？ 对。 胡先生，您觉得去130逛得多长时间能看下来？ 应该是像定陵吧，应该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长陵也得，也得将近半个小，也得将近半个小时。昭陵要看完了呢，差不多，反正这个如果纯粹的参观时间啊，长亭昭江神路，你得打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要算上路什么呢，走 那就远了。 那就远了。你要另外看的快和慢也不一样。 这要是按照胡先生刚才介绍的，然后我慢慢去看的话，估计这点时间下不来。 对 啊， 怎么也得一整天吧。 好好的做一做功课去看一看，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哈。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马观花的去看，那么现在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尤其是听了二位跟大家讲了这个130背后的这个故事以及它这个历史，其实胡先生还准备了很多，但是真的是时间来不及了，实在是非常的遗憾，以后有机会再请胡先生再跟我们说好吧。 好的好的， 很多精彩故事哈，非常期待。好，那么最后我先把这个第三道题的答案再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130里的明朝那些事，他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他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5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130里的明朝事。明朝皇帝尽可能的搜罗金丝楠木修陵，到了清朝，全中国的皇帝墓所剩无几，特别是适合做柱子的大料更是一目难求。而金丝楠木生长缓慢，成为栋梁之材需要上百年时间。乾隆一看这种情况，就把目光瞄准了明130。乾隆的手下大臣揣摩到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上奏称秦朝皇帝陵寝破旧，需要修整了。乾隆一听立刻批准，并把目标锁定为嘉靖皇帝的永陵，借装修的机会把上好的金丝楠木拆下来偷梁换柱，获取了大量现成的金丝楠木料，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这道题呢按照我们的这个选择来说，应该是这个乾隆年间哈，说乾隆皇帝拿了这130里头的这个金丝楠木去另作他用，但是我们也在题目里头跟大家强调说这只是一个传说，是吧胡先生？ 对，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因为历史事实啊确实是130修缮完之后，有些那个剩余的木料，运回了北京城，但是并没有运用到清朝陵寝的修缮上。 没有哈，所以也是一个传说的故事，这个胡先生也给大家澄清了。那么今天呢再一次感谢这个胡汉生先生还有这个魏红主任给我们来讲130的历史背后的故事以及其中的文化密码。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里来参观一下，现在也正是比较好的时候哈。好，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文化和魅力。今年3月份，一本叫《京华忆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